小其实比勇士还大，我不会因此害怕风浪，总有一天能达成愿望，我也能呼叫月亮。海风吹拂着沙地，但是这首并不是海洋音乐季，海边有许多男女，我只好一个人生闷气。找个女朋友，抱着她在沙滩。